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6集，不败之缘。拜堂抬手，两颗墨鱼飞黄石顺声音扔了出去，石块弹起，从地面带出来了两条蛇。本来众人以为是两条蛇，但是直到蛇飞起来摔在地上，众人才看清楚，原来是一条蛇，但是那条蛇有两个头。 双头蛇！ 众人下意识地退出去几步，没一会儿就见石头摆出来的石阵里爬出来了许多双头蛇。白玉堂眉头都皱起来了。 就是这种蛇。 什么？ 你昨天看了那个杀鬼之后说是中了毒，莫非就是这种蛇的毒？ 没错，双头蛇我在古书里看过，剧毒无比。这蛇与其他蛇不同之处在于，被它咬伤的人也会散播蛇毒，只要被咬的人咬了别人，其他人就会中毒，是一种散播起来非常快的蛇毒。 公孙边说边示意众人，只要退出深色土壤的所在，到浅色土壤的地面站着就安全了。 双头蛇的毒性十分厉害，却很不好养，它们必须生活在完全没有水的地方。这种土壤书上也有记载，叫双色土。双色土完全不吸水，被太阳一照会变得很烫，是双头蛇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。 那这个石头阵是有人建造在这里，提醒别人不要靠近的吗？ 应该是，这种土壤天底下也找不到几块，要养双头蛇也只有这里，因此此地相当凶险。 难怪那些杀鬼怎么灭也灭不掉，原来源头在这里。只要抓到人或扔到这里让蛇咬一口，杀鬼就形成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生生不息。 这种妖孽最好是永远铲除，地底可能还有蛇蛋。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赶尽杀绝？ 我只知道这东西怕水。 众人四处望，这附近貌似没有水啊。 他们住在这种滚烫的地面是因为怕冷吗？ 这时天尊突然开口，众人一愣，公孙连忙点头， 是啊。 那就好办了。 说着天尊往前走了两步，双手一抬往下连拍了两掌，众人就感觉一阵寒气逼人，四周围的地面立刻出现了一层白色的霜冻。不一会儿就见大量的双头蛇从地底爬了出来，垂死挣扎状很快就都被冻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天尊收了手，回头就见众人跑出老远，一个两个冻得直搓手，妖妖趴在小五背上，大概是小五身上毛茸茸的很暖和，妖妖一个劲儿在蹭他。展昭站在一旁看着相处融洽的一龙一虎，感叹果然是好奇怪的组合。 弟弟三丈我都冻住了。 天尊边说边对五煞大师招了招手，众人就回头瞧着五煞大师。就见大和尚慢悠悠地走了过去，手中权杖对着那冰块猛地一击，就听到砰一声，整个地面都似乎往下一沉。随后大师收回手，打了个稽首，念声阿弥陀佛。此时地面深色泥土的地方连同地底都已经变成了碎冰渣，晶莹的冰渣被大漠里的风一吹，飘了个烟消云散。再看沙地底部出现了一个大坑，四周围的黄土坍塌，石头阵也散落到了黄沙里。 所谓的战无不胜，就是指这些双头蛇吗？ 我的猜想是，所谓的战无不胜就是将敌人全部变成自己人，于是如果所有人都变成了杀鬼，那就等于战无不胜。 哎， 不过没想到竟然是通过双头蛇，的确挺恶心的。 众人都看殷侯和天尊，似乎略失望。 这种都敢说得迷城就战无不胜， 这不骗人吗？ 都说了是骗人的，这几个地方留下来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看来案子还是没有完全解决，光变成杀鬼还不够用，还得听话。 双头蛇是认主人的，谁养的就听谁的，而中了双头蛇蛇毒的也都和双头蛇一样，认同一个主人，听命行事。 也就是说，要根除杀鬼之祸，还需要找到那个主人。 嗯， 你们猜昨天那个跑出去鬼海的杀鬼是干嘛的？ 杀鬼是听命行事的，不如让他带带路。 众人都点头，觉得这计划似乎可行。于是众人回到军营，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将那杀鬼放了。杀鬼钻出笼子之后，走到了鬼海边沿早前被抓的地方。展昭等人悄悄跟在后边，原本有些失望，以为这杀鬼不是想逃回鬼海去吧。可就在众人决定杀鬼回到鬼海就灭了他的时候，那杀鬼却突然调转方向，朝鬼海的反方向一处僻静的林子走了进去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果然杀鬼都是听命行事的，而且智慧有限，他要是回到原来的路线然后继续走。于是惊喜的众人悄悄跟着杀鬼走进了林子里，去抓那个藏在幕后的元凶。展昭等人跟着那杀鬼进入密林，这一带的树林比狼群聚集的林子要小，而且里边都是枯死的灌木，走进去就有一股腐朽的味道。然而这里树木稀疏，常年照不到阳光。众人跟着走进林子就开始疑惑，这林子废弃的连狼群都看不上了，那杀鬼的指使者不会也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吧？正疑惑，就见那只杀鬼停了下来，众人赶紧纷纷找树干隐蔽躲藏。此时正当正午，应该是阳光最充沛的时候。大漠昼夜温差大，每天的这个时候往往又干又热，可是此处却是阴冷潮湿。那杀鬼停下之后站在原地，踢开了几段朽木，又扒拉开了一些泥土，最后打开了泥土下边的一块铁板。 原来有地道。 杀鬼钻进了地道里，众人从树丛后边出来看地道的入口，然后彼此对视了一眼，那意思下不下去。白玉堂还是准备先下，刚想跳，就见展昭凑到他耳边： 可能有虫子。 白玉堂僵住了，看展昭： 哎，昭也是闲的，有事没事折腾白玉堂。 为师先下去。 天尊要往下跳，被白玉堂一把拽住。 还是我先下。 赵普要往下跳，被欧阳和邹良一把扯住，林业火看不下去了： 你们再闹，那杀鬼可跑了。 众人一起朝林业火看，邹良摇了摇头，率先跳下了地道，林业火也跟了下去，最后众人也跳了下去。等进入地道，众人就发现只是一条十分普通的通路，而且前方有光线，似乎是有出口。 这附近地势还是比较复杂的，是不是隐藏在什么山沟里了？ 闻言，众人快步跑了过去，果然拐过弯就看到一个出口。透过出口，可以看到外边是陡峭的山坡，那杀鬼已经出了地道，正走在对面山坡的半山腰上，山腰上有一个山洞。那杀鬼爬到洞口就走了进去。众人出了山洞，就发现他们在一个山坳里，只是这山坳附近没有灌木，只有干裂的赭色山石。 应该是在山沟一带，这附近好多这种镂空的石头一样的荒山，人迹罕至。 众人到了那座山坡前，发现有人工开凿的台阶的痕迹，不过做工十分粗糙，而且感觉年代似乎也久远了。轻轻松松上了山，拐进山洞，就发现里头很宽阔，斜着的一个大陡坡通向下边。邹良依然打头阵，因为展昭吓唬白玉堂说可能有大蜘蛛，虽然白玉堂有点想要把展昭嘴堵上的冲动，但是想起蜘蛛还是不能忍，五爷宁可走后边。下了陡坡， 环境变得更加潮湿了起来。一条水沟上边搭着简易的木桥，众人从桥上过就听到有声音传来，侧耳一听似乎是说话声，但听不真切，感觉跟鬼哭似的。邹良看了看林业火，林业火一努嘴：“ 你先。” 邹良望天，不过还是率先循声走了过去。走到尽头的时候，邹良发现有一些石笋，石笋之后似乎有什么空间，微弱的灯光透过墙面的缝隙出来，根据灯光抖动的情况来说，应该是烛火。 怎么有人在这里点蜡烛？ 就剩你一个了。 众人正疑惑的时候，一个沙哑又苍老的声音传出来。不见人，光听声音就让人觉得这人估计活不久了，还是嗓子被火烧过，声音也未免太吓人了。 去附近村子找几个人，然后抓几只猫来给我吃。 这句话用那人干哑诡异的嗓音说出来，众人都觉得寒毛直竖。白玉堂感觉有人搭着自己肩膀，回头就见展昭正扒着他肩膀躲后头呢，眯着眼睛一脸嫌弃。正这时，那杀鬼从石柱后边转了出来，看到众人就是一愣，但是还没等他做什么反应，天尊抬手轻轻一拍他头，再看那杀鬼冻成冰柱子了。天尊学着无杀的样子念了声阿弥陀佛，随后一拂袖，杀鬼碎了一地。天尊笑眯眯转回头看白玉堂：“ 为师做得好不好？” 展昭在白玉堂身后对天尊竖大拇指，其他人也很给面子的点头表示赞赏。轮到白玉堂，就听白玉堂吐出一句话：“ 回去记得洗手。” 众人望天，天尊扑过去要用手搓白玉堂的脸，阴侯在一边叹气：“ 天尊个为老不尊的，欺负了徒弟几十年还在欺负。” 殷侯伸手帮白玉堂将天尊拽开，走出了石柱，到了有灯光的地方，就见是一座密室，其他人也跟了进来，眼前的景象让众人有些傻眼。只见前方的密室里空荡荡的，简单破烂的家具以及一个老的干尸一样的老头，确切地说不是一个，是半个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